OK，我们今天刚好10点钟，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也有也你也赐下教会里面有先贤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为我们归纳出来关于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的教导？今天我们就是来到此，因为我们心中乐意学习，透过这些教导学习，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今天继续，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二章，我们今天看第二条、第三条，希望看到第三条。应该可以。第二条我们需要念吗？我们把它念一次好了，好不好？西敏信仰告白第二章第二条，神在他自己里面，这边好，如果有，神在他自己里面，并因着他自己拥有一切的生命、荣耀、美善、福分，并且唯独在他自己里面，也是归于他自己，拥有全然的充足，不必任何的，也不是出于任何受造之物，反而是在他们受造之物里面，借着他们，向着他们，并在他们身上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是万有唯一的根源，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有最高的主权，可以借着他们，为他们，并在他们身上行一切他自己所喜悦的事。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的知识没有极限，毫无错误，并不依靠受告之物来告知。所以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或不确定的。他的所有计划、作为和命令都是至圣的。天使、世人以及别的受造之物都应当敬拜、侍奉、顺从他。这是蒙他悦纳的。在第二条里面，先贤们他们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是上帝的自给自足性。上帝是一个 Asay 的上帝 ，Asayity， 上帝的自足性。你会在比较老一点的神学里面，你会重复的看到一个字句，尤其在论神论的时候，是 God in Himself。上帝在他自己里面 God in himself， 你看到这个字句，通常他们在讨论就是关于上帝的本质、上帝的本性等等。这个句子这个词也在第二章第二条里面 出现，英文是 God has all life, glory, goodness, blessedness in and of himself， 在他自己里面，属于他自己就有生命、荣耀、美善、福乐。Okay. 所以这边所强调的是，上帝他并不需要外在的事物，他并不依靠外在的事物。他之所以是上帝，并不取决任何在他自己以外的人事物。OK， 这个没有问题。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的话，世界上。我如果我们能够不精确的讲，其实只有两种事物，在此我们也是用不精确的方式来表达，但是用人可以方式来表达，有哪两种？你要说事物好了，有哪两种 being？ 有哪两种存有？ 造物跟受造。 对，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上帝。和上帝以外他所造的一切的东西， 我们以后死了以后人要去哪里？圣徒来说的话，去耶稣那里。耶稣在哪里？耶稣现在在乐园里面， right？ 我们神学比较好的，我们会说是的，那个乐园是区间之域吗？那叫什么 ？Intermediate state， 区间之境。 区间之境，也就是说，那个是圣徒之后会去的地方，但是那仍然不是最终的目，最终的结局，因为最终结局是新天新地，或者新的耶路撒冷会降临到地上。OK， 那上帝现在在哪里？我们的主现在在哪里？好了，我们这么说，我们要与他同在乐园里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乐园是天堂，我们要这样讲也可以，就知道那并不是最终的新天新地，那个就是我们俗语说死了以后信徒会上天堂，这个是 OK 的。天堂是受造的还是不是受造的？天堂是本来就有的吗？天堂也是受造的， right？ 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说上帝在他里面是自给自足的，那么一切在上帝之外非上帝之人事物包括天堂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也就是说我们要长久忍耐，这个会过去。OK， 也就是说我们有个概念，好像有些东西是很久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哦，天堂也不是受造的，天堂是他自由拥有的，但是只有 一样 being 是自由拥有的也因为如此，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属性或上帝的甚至会说上帝的情感的时候，我们是用人的语言来叙述一个这个 being 这个存有是完全不在我们的范畴之内的存有，它是在我们范畴之外，我们只是用人的概念，人可以理解，因为上帝辅救我们，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启示，让我们可以论说他，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认知上帝他 in and of himself， 在他自己里面，就他本质来说是与我们完全另外一个 order of existence， 另外一个层次的存有，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它就是自给自足，它的存在，它之所以是上帝，并不取决于在它以外任何的人事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一些论述，会说为什么上帝创造世界，因为他是爱，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是爱，他就有需要有爱的对象，甚至会说因为上帝他不甘寂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论述，没有，所以他因为爱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与他作会与他作伴。但是你看西敏信仰告白的话，这个论述或许你有听过，这个就西敏信仰告白第二章第二条是完全不成立的， right？ 因为为什么？他在他自己里面就有所有的生命、荣耀、美善和福乐，所有的 blessedness， 他并不需要有人或者有任何他所创造另外的东西来与他作伴。他的荣耀这边也讲到是全然的充足，不需要任何受造物来供给他，也不是出自于任何的受造之物。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我们要荣耀上帝，不是吗？ Right？ 但是我们有个好的概念，就是我们并不增添上帝荣耀。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荣耀上帝，或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理当荣耀耶和华的时候，是怎么样？他是透过我们，借着我们，向我们，在我们身上彰显或反映他的荣耀。你懂我的意思吗？当受造物，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是他的荣耀借着我们彰显反应回应他的荣耀，并不是因为我们外在的受造物人事物可以做什么来增添他的荣耀。但是这讲到这很有趣，我们之前有讲到关乎于道成肉身的中保的时候， there is a sense 我们的确可以增加他的荣耀，但是这个之后我们会再讲到。 OK， 好，他是万有唯一的根源，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 OK， 而且他在万有是借着可以借着受造物，也为着受造物，在他们身上行一切他自己所喜悦的事。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我觉得这段其实都还蛮 straightforward。当我们讲上帝的自给自足性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可是，其实有很多的牧者，有很多的神学家已经提出这个概念，其实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已经或多已经不多，有意无意不多提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已经在不经意之中被塑造成他好像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我们，需要依赖他所创造的受造物。这边所强调 No 并不是如此。那如果延续这个先贤们在这里所强调的自给自足性，来问一个问题：上帝是否需要创造世界？他是否需要创造你我？不需要 ，right？Yeah， 他不需要，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已经自给自足了。OK， 所以如果他创造万有，这是出于他的什么？我们会说， 属性。 OK， 你怎么说呢？怎么会是出于他的属性？如果说你要说这是出于他的属性，我用英文讲出于他的 nature， 出于他的 attribute， 那你就是等于说在他的本质里面他就必须要创造世界。这个就有点倾向巴特的论述了。他巴特所谓的 neo-orthodoxy， 我觉得在神论上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已经将上帝和受造物在本质的那个层面上面捆绑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他创造世界的话，这是出于他的旨意。你要讲更精确一点，你说他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 ，right？ 这个旨意是，这个跟他的内在和外在就有关系了。这个概念会之后我们会不断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旨意是什么？他对外在的旨意，所有他旨意的工作都是对外在，他并不需要他。并不是因为他我定义要创造自己，所以 God come into being， 他并没有这个按照旨意他就成了上帝。因为如果你这么讲的话，他就有其中你就已经开始有很多层面上你都会出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他的 simplicity， 就是说他曾经有一部分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他的上帝，是他经过他的旨意定义自己要成为他这样的上帝，他才满足了这个潜力，然后有这个 act。 但是我们之前有讲说他的行动和他的潜力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他就是 pure act。 慧嫩姐没有来上一课，我们上一课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 foundational concept， 一个论到上帝的属性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其中一个就是他是纯义的上帝，他并不是由不同的步骤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关乎于上帝做或不做什么，在他来说并没有潜力和发挥潜力，实际发挥潜力之间的差别。他就是 pure 纯粹的 act， 纯粹的行动。 OK， 这个 foundational 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会延伸讨论到他其他所有的属性。 OK， 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万有，有受造物，这是出于他的旨意。但是他的这个旨意特别是关乎他 art action， 在他自己之外 关乎于受造物的，最后的那个目标是在他自己之外。所以就此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 ought extra willing 并不是必要的，并不是 necessary。就像刚才廷芳所讲，他不需要有这个 will。但是我们也会说，既然是这个 will 是在永恒之中，他就立定有这个 will。但是神学家在这里分辨，这个 will 是关乎于在他自己之外的事物创造。他也可以不要有这个 will， 但是他的确有。所以在神学家在讲说需要这个概念或必须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也会做出切割。怎么说？譬如说，我说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拯救人，必不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必须 ，right？ 但是这个必须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必须 ？absolute necessity？ 它是不是绝对 ？No， 不是，因为这个必须是取决于 predicated on 他已经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世界之中，他又容许罪人堕落，然后他又在永恒之中，他又立定了一个拯救人的拯救之约、拯救计划。然后在这拯救计划之中，子又立定他要牺牲自己舍己，父又立定他要差遣子道成肉身到世上，然后圣灵又会在时空之中将这个圣子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施展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这些是必须的，但是这个必须不是绝对的必须，这必须是取决于他已经立定他要创造世界，然后要有一个救赎的工作等等。就这个来说，这是一个 hypothetical necessity。 神学家会做出这个区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的儿子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知道这个必须并不是一个绝对必须，这必须是取决于上帝他已经先立定要创造世界，要拯救人，要拯救一群人，透过他儿子的救赎之功做他自己的子民等等等等。 OK， 所以他的 absolute necessity， 上帝的绝对的必须，你可以就是说他就是上帝，这个是他绝对的必须。其他关乎他外在的工作，关乎于我们，关乎于我们的拯救，那如果有其必要性，那些都是并不是绝对的。神学家的 term 是 hypothetical necessity。 OK OK， 所以在这边你翻到第二页翻到第二十八页，就是接下页的时候，这边会讲到一个概念啊。哦，前面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在它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赤裸裸敞开的，包括按照他旨意所创造的外在的受造物，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他不知道。对他来说没有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对他来说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说有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如果他的知识是上帝的知识的话，就我们来说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事情要发生他都已经知道，不只是会发生的、不会发生的、可能发生的，他也知道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在他里面了。 OK， 所以这边是讲什么？这个关乎我们的救赎。其实这个也是就是关乎我们怎么认知上帝的救赎。 right？ 有些人会说上帝其实并不知道，他其实在某些程度上他并不知道最终有谁会得救。你要说他预先知道，是在某种情况之下有些人会做出某个决定，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一些人会做出这些决定，然后依照这些人所在这种情况之下所做的这个决定，他就拣选他们得救或不得救。但是如果是西敏信仰告白2.2 的话，按照 这条的论述，这个是不成立的， right？ 没有任何的不确定， 并不是说他知道在某些状况之下某些人会做哪个决定，然后我再看，我不知道实际上哪些人会做出哪个决定，要等到他做出决定以后，譬如说我决志相信耶稣，这个人就得救。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之后是不是会说我不相信了，那他就失去救恩。有的时候其实在大部分的教会理解救恩，大我猜想应该就是不自觉的是按照这样方式来理解救恩，救恩是出于我的决定，失去救恩也是出于我的决定，上帝就等着你做，你就看看自己要怎么办咯，你自己要好好的想哦，要做，的确你自己要好好的想，但是最终最终最终我们会说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内，而且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 OK， 所以人得救不得救就在这个层面之上，并非在某种程度是取决于，或者你要说 99% 是出于上帝，但是 1% 却是出于人他自己。 No， 没有任何百分之几是出于人自己，你的决定如果你能够信，你能够决定，那也是上帝的圣灵等时候到了，时候成熟，在你心中工作等等等等。 OK， 而且这边不管是怎么样，有人失落，甚至世界上最大的奥秘，为什么会有上帝容许罪来到世界上，这个先贤们都说并不是上帝好像是 他本来的好意，然后有人破坏了，他不知道会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出另外一个计划 B， 然后有一个救赎计划。那这些都是在他的旨意之中，而且他所有的旨意都是 most holy， 最圣洁的。也就是说人不能够在那边想说，上帝你为什么，你这样不公平，你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Okay. 在他所有的旨意，在他所有的工作，在他所有的命令之中，他都是最圣洁的，就算我们在当下不了解是如此。 Okay. 这是我们的信仰告白，这也是圣经中一再重复告诉我们的，人不信，人不圣洁，人会犯错，但是上帝从来没有不信、不圣洁或犯错。Okay. 因此所有的塑造物都应当敬拜他。这边在这个之前有一个我刚才要讨论的，就是说在他里面，如果你看到第28页的英文的第二行 Nothing， 第一行的最后到第二行开始，Nothing is to him contingent or uncertain， 在他里面没有一件事contingent 是什么意思，偶然的，在他里面就他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就我们来说有很多事是偶然的，在他里面没有一件事偶然的或不确定的。但是就我们来说，我们并不会因此否认世界上就没有偶然，或世界上就没有不确定。因为就我们来说，有很多事情是偶然的，有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其实神学家在讲那个contingency 和不确定上来说，他们有很多很详细的讨论。所以有的时候，譬如说在神学院里面会有些人读了爱德华兹，然后就会说人没有自由意志，正统高正统改革中神学家从来不会说人没有自由意志，但是他们也不会否定，他们绝对是坚称这个新敏信仰告白对上帝来说是没有偶然或不确定，但是人全然是有自由意志的，人也要为自己按照他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决定负责。这之后也许我们应该会讨论到。 OK， 所以在它里面没有偶然或不确定，并不是否认在世界上会有 contingency， 就我们来说，就受造的 order 次序，受造物的次序来说，你不能说世界上没有偶然，世界上没有不确定，因此我不需要传福音因此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 you know 试着拉人来教会，那个就是在这个理解上发生了错误，有点有一个 term 叫 hyper Calvinism， 超加尔文主义，就是将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绝对性高升到一个程度，已经过于圣经的启示，就好像说反正蒙拣选那个是上帝早就已经预定，也不会改变的，也不会有所不确定的，既然得拣选的人就得拣选，失落的人一定会失落，那么我们何必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对人邀请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要这样讲，因为那个是不符合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某些人，那个就是不认知就我们来说 contingency necessity或者 means of grace， 上帝的旨意是确定的，但是他的确就我们的世界，就我们来说，有其偶尔，有其他也是借着他的行动，借着手段，借着媒介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些手段和媒介来成就他的旨意，其中包括对人传福音，其中包括忠心宣讲他的道，其中包括当有人行出好像悖逆的行为的时候，劝诫他把他挽回，你不能说啊，反正那个都是没有什么不确定的，你什么都不要做等等。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OK， 那我们看 2.3 当基督教基督徒讲到神论的时候，上帝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的我们是 monotheism， 我们是信一神论，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一神论却是有其 diversity， 翻译成中文叫多元，我不太确定这个中文是不是很恰当，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 Unity in diversity, diversity in unity， 亚他纳秀信心，或者 Unity in Trinity, Trinity in unity， 也就是说你不只是讲一神论，因为我们是基督教，我们讲这一神却是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却是一个神。 2.3 讲到的就是这个 diversity 或 triunity。 OK，他说在上帝的合一里面， In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在上帝本质里面有 three persons， 有三个人， Right? Three persons? No. 有些神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可惜，他们不愿意用位格这个名词，因为他们觉得位格太技术性了，没有人用位格，所以我们看到 person 就把它变成人。那你如果要这么做，有些时候你读起来可能会比较顺，但是如果在这里的话你怎么办？你会变成三个人，在神的本质里面有三个人。 No， 所以与其如此的话，我会建议所有翻译神学书的人，你遇到 person 的话，你就还是用位格，然后解释，然后帮助圣徒们弟兄姐妹们习惯这个字眼，你用久了大家就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在一个上帝他里面，他的 unity 里面，合一，这边翻译成合一里面有三个位格，而其本体相同，他说这边的 substance 相同，本体 OK， 你要说本质也 OK 或本性都 OK， 就神论来讲，本体本质本性其实都是讲同一个意思，substance nature， 那个刚才还有另外一个 anyway substance nature， 这些都是讲同一个意思，所以有三个 person but one nature， numerical one， 一个神性却是三个 persons。 OK， 所以为了要强调这是如此，他们的 power， 他们的全能，他们的永恒性，父子圣灵都是一的，不是一样，是一。 OK， 不是类似，不是他有他的我有我的，却是同样的。 No， 就是一个 one substance。 OK， 所以就三个 person 来讲，因为他们有 one substance， 所以他们的 nature， 他们的本性是同一个，所有那个本性的属性属于一个位格的就属于三个位格。OK， 这边大家都没有问题。好，我等一下再问问。所以他们有同全能、同永恒、同本质。而这位格的区分，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这个，神学家论到这个区分是非常非常重要。Distinction， 什么样的区分？一件事与另外一件事物之间的区分，那叫做 real distinction。这个椅子和高丹之间的区分，就是一件事和另外一件事之间的区分，甚至博瑞和慧婉之间的区分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区分，那是 real distinction。 有另外一种区分，是我们今天就讲 2.3 这边所讲的，是位格和位格之间的区分，同一个本质却有其区分。但是是什么样区分？肯定不是一件事物与另外一件事物的区分，因为如果是如此，你就等于至少你就有三个神了，三个不同的 real distinct Godheads。 但是并非如此。什么样的区分呢？神学家会说这是不同存有或实存模式之区分。 It's a modal distinction， 模式上面的区分。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用词。所以神学家，正统神学家论到位格，这个位格，这个位格，这个位格，他们是同一个 nature， 但是有 three modes of subsistence， 三个不同实存 subsist 实存实际的存在，三种不同实际存在的 modes 模式。 OK，所以并不是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就区分，却是存在模式、实存模式和另外一个实存模式之间的区分。 One nature， 同样一个 nature 有三种实存模式。什么三种实存模式？第一种实存模式，父它比较大，子它稍微小一点，那圣灵是最小的，受他们吩咐的，是这样子的实存。 No， right， 因为他们的全能是一样的，所有都是一样，所以父子圣灵就他们在三位一体内部 ad intra 之间的关系这个区别来说，有没有大小之分？ No， 没有大小之分。你一旦开始讲说我们今天特别讲到这个，因为这并非是所有现在神学家，甚至说自己是福音派改革中的神学家都愿意承认的，非常严重三位一体上面的错误。为什么？就是你可能会说，你可能会听说，因为子本来就是要顺服父。OK，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基督论里面，在信望案里面都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子顺不顺服父？顺服父来，一定是顺服父，但是就什么来？这边就是为什么 we make distinction， 我们一定会好的神学就是 making distinction， 不断的做好的区分，这就是好的神学的最基本在做的。子当然顺服父，因为子自己说他顺服父，但是就什么来说他顺服父？按照什么身份来说他顺服父？如果说你看 2.3 的话，你可不可以说这样子的位格，就他在三位一体内在的位格之中只顺服父？不能，因为他们有同样的全能。如果说有同样的全能，他们本质一就无所顺服或大小可言。 OK， 神学家会说，其中一个会说他们，你可能会 Calvin 有的时候会用这种类似大小的这个言语来叙述三位一体本质之中的位格之间的关系，但是更精准一点的话，他其实在讲一个概念叫做次序，父子圣灵之间的次序叫 taxis， 有其次序，但是严格来说并没有，本质上并没有某一个是比较大，次要三要 OK， 中间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三个位格之间，我们会说有确实是有其区分。如果没有区分的话，你就变成 modalism 模式主义，并不是模式之间的区分。所以这个上面会有点 modalism， 或者另外一种叫做Sabellianism， 中文叫做沙什么？沙伯流主义。我们请国俊帮我们解释一下沙伯流主义是什么？你觉得？简单的来说 ，modalism， 这是一个异端，就是如果你用水、蒸汽和冰块来解释三位一体化，你其实就是犯了 modalism， 就是同一个水，它以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以不同的 modes 呈现出来，所以它其实是讲同一个东西，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OK。换用三位一体的用数来说，那是一个位格有三种呈现方式，那就叫 modalism。 但是正统的神学所谓的 modal distinction， 模式上面，存有模式上面的区别，却是讲什么？是三个位格有其各存有的模式，三个位格一个本性各有其存有的模式。什么存有的模式？什么区别？其实你最简单讲，区别就是父是父，子是子，圣灵是圣灵，或者区别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次序，子是由父所生，父生子。 OK， 神学上面的术语就是出生，永恒的出生， eternal generation。 子是父在永恒之中所出生出来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话语。诗篇第二章第七节，今天讲到也会稍微提到这个出生，就是代表告诉我们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人可以来理解的就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父与子之间是只是父出生，并不是在某个时刻之中他没有出生，然后之后他出生，这是永恒之间。这个出生就是讲子与父之间的关系，父生出子，子是被父所生的。所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也是你也可以说子是由父而出的，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圣灵也是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也是从父所出的圣灵。我们在西方的教会也说，不只是从父所出的，也是从子所出的，技术上叫做 double procession。 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这个。但是中间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差别，你唯一能讲的其实就是他们的关系，就是如此。父与子之间的差别就是父不是子，子是父所生，父生出子。圣灵与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圣灵不是子，子差遣圣灵，圣灵由子所出。同样的，圣灵与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OK， 所以这 distinction我们唯一能说的，我们唯一能够说他们存有的模式之所以不同，就是在此。其实你注意，我们其实没有讲很多，因为当然你可以有很多关于这个的论述，但是 finally 我们只是在讲他们之间有其差别，有其关系。但是 we're not saying too much。 Okay. 'Opera de Personalia' 这个是，神学家会说关于他三位一体有没有内在的工作。我们知道他有外在的工作，外在工作有创造、有护理、有救赎等等。是不是有内在工作？神学家会用内在的工作来叙述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位格之间的关系，他们用工作来形容关系或者次序。 可以再讲一下刚刚那个 modalism 它到底是错在哪里？ 错在哪里？对不对？ modalism 它的 基本上就是说，上帝他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或不同光景之下，他可以不同的 modes 来呈现。譬如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水，在零度以下它是以冰块的方式呈现，在零度以上它是以水的方式呈现，在100度以上它是以蒸汽的方式呈现，但是它仍然是同一个物质，只是呈现的 mode、 呈现的方式、呈现的模式有所不同。但是神学家所讲的三位一体 personal distinction 之间，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差别是 mode、modal distinction。 他是说什么是确实是有三个位格，而这三个位格本身存有的方式就有其不同，不是呈现的方式有其不同。听懂我意思？你如果你要解仔细的讲，就是说 modalism 是一个位格三种呈现方式， modal distinction 是关乎有三个位格有三种不同的存有方式，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你可以发现，在受造物里面的 analogy 用来讲三位一体，你几乎是没有办法，你总是会出现错误。譬如说，如果你要用水来套在 modal distinction 上面，你会变成怎么样？你没有任何的概念，是有一个物质水，可是却是有三种，它不是呈现的方式，不是在不同的情况，它本来它的那个person 本来的 modes of existence subsistence 就是有所区别。 We don't have any analogy for this， 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如果你试着要用譬如说水来类比三位一体的话，那你到最后一定会出问题。乔治，你刚刚有问题？对 ，modalism 它其实强调的是只有一位上帝，只是它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真正三位一体的，我们是不是只有呈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是它存有的方式、实存的 mode 就有所区别。但是就这区别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因为上帝并没有对我们启示太多，也限制于因为它是同一个 substance， 它是同一个 nature， 你没有办法讲太多，也没有太多，或者用我们理解也没有 那样子的区别 real distinction、okay。 所以最后一句话，圣灵乃是由永恒的父与子而出，这个是西方教会和 东方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争论点。在东方教会，譬如说is it Greek Orthodox 或者东正教会，他们不承认圣灵是由子而出，他们只有 single procession。 但是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会说圣灵不只是父所差遣，也是子所差遣。我刚刚讲到的这一句话，其实里面已经包含一个三位一体神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圣经里面有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位格之间的关系，就是有吗？有任何这样子的论述吗？他内在的关系，他的 modes of existence， 他的或者 modes of subsistence， 没有这样子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合理的，或说这个就是圣经所启示的三位一体论？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三位一体外在的工作彰显三位一体内在的关系。或者说你要说 external mission， 外在的使命或者任务已经某种程度彰显他内在的关系 personal 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灵是子所差遣的，这个我们知道，也是父所差遣的，这个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都有这样的字眼都有出现。我们是依照这样子外在的工作，然后再把它推到它内在的关系。Okay。 今天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就是最后一句说，圣灵乃是在永恒里由父和子 而出。对。 可是他的这个注释，看得出来，是约翰福音15:26看得出说， 对， 看不出来说圣灵是从子而出的， 因为他这边讲说 我要从父那里拆，我要从父那里拆。 拆跟从他而出是一样。 Sent、你要说 sent 那个字，比如说 sent proceed。 看得出来，就是圣灵是从父而出，可是 我拆你，你就是从我这边被拆出去的这个意思。Proceed sent from， 所以我们讲 sent 拆那个都是外在的工作 ，right？但是就内在的工作，我们就说是 出 proceed。我不知道中文应该要怎么讲 proceed， 从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and proceed from the Son， 是这样子。OK。所以这个是 double possession， 不只是从父出的，也是从子出的。OK， 也许我们下个礼拜可以再延续讨论。